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叫陈雨晴，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西站派出所的民警，我正在参加2018年春月安保的执勤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所有的旅客在北京西站顺顺利利的乘车，平平安安的回家。下面我在诵读小站为您朗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孩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在开始环球旅行家节目之前，让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川堰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来听他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哪里的天气状况呢？ 咱们今天中午还说说这个全球的基本情况吧。北京呢当然天气是比较好的了，而且呢最高气温能够达到8度，大家在户外感觉很比较舒适。但是在美洲呢就不一样了，美洲呢大部分地区啊是气温是先升后降，在雨雪方面由于暖湿气流比较活跃，明后两天啊美国东部雨水比较多，明天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和肯塔基州南部一带将有中到大雨，后天呢雨区基本上东移北上，那么在美国的东北部一带也会迎来小到中雨天气。此外呢美国西部的雨雪天气也会增多，明天呢主要集中在美国西北部一带，后天雨雪将向东移到落基山区附近。雨雪的分界线大致位于这个亚利桑那州中部到新墨西哥中部，北部的这个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可能会迎来中到大雪。那么在欧洲呢， 明后两天欧洲的雨雪主要分布于东一区一东一西啊这两片区域，东部呢在亚平宁半岛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的话呢受低脂系统的影响，明后天在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一带将有这个雨雪，这一带呢雨雪相态比较复杂，其中呢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多以降雪或雨夹雪为主，局地呢降雪比较强，可能会达到暴雪，那么到这个地方去的朋友恐怕要受到这个降雪的影响，飞机落地是比较困难的。西部的雨雪呢主要集中在葡萄牙北部、西班牙北部、法国、英国到德国西部一带，由于西欧一带呢未来几天气温是回升的，法国、英国南部等地呢将有这个雨雪或者雨夹雪转变成下雨。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西部将会迎来那个升温，西班牙、法国南部15号到16号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5度左右，那么在英国南部法国北部呢最高气温也有10度上下，不过呢到了周末欧洲西部又会迎来2到4度的小幅降温。对于中欧和东欧来说呢，未来几天虽然也有小幅度的升温，但是呢整体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尤其在中欧一带最高气温在5度上下，那东欧呢会更低了，基本上最高气温也就是0度上下。此外呢明后两天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受到雨雪天气的影响，气温呢还是处于这个比常年同期啊偏低的水平，这是欧洲。那么在亚洲呢，今年第二号台风三八今天上午即将在这个菲律宾南部登陆，之后呢将横穿这个棉兰老岛，快速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远离这个菲律宾，受三八和副高东侧就是偏东风气流的影响，今后三天呢菲律宾大部雨水啊频繁，雨势呢也比较大，那么前往这些地区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另一方面呢受东移的低涡系统影响，明后两天中亚地区啊将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气温呢也会大幅度下降，由于这个上周啊基本上持续这个升温，回暖天气呢也会告一段落，降温后呢15日前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国呢还会出现由雨啊转为雪的现象，那么去这些地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聆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谢谢刘老师，今天已经是腊月28了，也提前祝您新春快乐 啊，谢谢 刘老师，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在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在我们开始今天环球旅行家节目之前，先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来自正在进行当中的平昌冬奥会，到今天2月13号已经进入到了第五个比赛日，那中国代表团呢什么时候能够斩获本届冬奥会的首枚奖牌，一直是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争夺奖牌的重任呢落在了两位90后的姑娘身上。在之前一天的比赛当中，25岁的刘佳宇和24岁的蔡雪桐分别是以预赛第二和第六的成绩跻身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的决赛。而在决赛当中呢，刘佳宇不负众望摘得银牌，也为中国代表团收获了本次平昌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而中国也实现了这个项目奖牌的零的突破。那另一位中国选手蔡雪桐获得了第五名，这个成绩是非常让人骄傲的。但是这个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这可能有一些对滑雪还不是很了解的朋友表示说，哎，这是算是怎么一个比赛项目呢？我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正好可以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咱北京的，或者是京津冀这一片的，或者是咱们全国的在冰雪项目上的一些最新的突破和新的一些变化。有请到的呢，一位是北京市滑雪协会的主席李晓明李主席，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魔法学院的院长张岩，欢迎一下两位。 大家好， 下午好，各位听众。 张岩，你也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因为这个确实是这个咱们环球旅游家的老朋友了，跟大家不见外了已经。 啊、是，那先跟我们说一说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叫 U 型场地？ 实际上这样，大家可以理解成把我们的一个水管从中间抛开，就是半截水管，它是一个像 U 的一样的一个凹池。然后呢，这个选手是从这个上方就高的地方开始进入U池之后呢，因为你是一个半圆形的，不是一个整个的圆周，所以当你这个滑到这个U型池的一半的时候，你会腾空到空中去。然后在腾空这过程中，选手要做这个对应的这个动作，比如说1080啊，什么720啊，这些转体啊，或者是那个空翻的一些动作。它等于落下来之后，再滑到U型的另一边，等于像在这个一个管子里边荡来荡去一样，但是每做一次腾空的时候都要有一个相应的技术动作展现。 哦， 然后跟体操一样，然后这些技术动作是要打分的，跟你完成情况打分，然后最终看总成绩。 哦，单板也可以这么玩是吗？ 这个是单板比赛的项目，双板呢实际上是这两年才开始有自由式双板开始玩U型池的，以前最早这个项目开始就是从单板开始的。 啊，所以两位觉得这个比赛项目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啊？ 实际上这样的，你在空中做这些滑雪动作的时候，对你整个人的平衡力和核心力量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且呢，对于咱们中国来说的话，本身单板运动发展的就比较晚。 是。 然后这个特别像这种极限类的这种项目，在我们以前就是偏竞技竞速这种比赛的里边的时候，实际上不太被重视。但是这几年呢，确实是我们国家因为从申办冬奥会，这个对整个滑雪的项目的这个均衡性发展比较重要，重视了。所以能看到像这些原来很弱的，根本想不到说中国选手能进到决赛，甚至能拿到银牌这种，真的以前真的想 不 到。不 敢想。 对对对。 嗯，那确实，就像张岩所说，这两年咱们这个国民从小到大哈，从小到老。所有人的这个滑雪热情好像都被激发起来了。 对对对。 从冬天的这个各大雪场的人流密集程度就可以见得。那最近呢，听说也是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等级标准，叫北京市大众滑雪锻炼等级标准的测试活动，是在军都山的滑雪场举办了。 开幕仪式，这个李主席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呀好呀。 我们根据北京市的滑雪消费人群的状况，制定这个标准的其中心的目的，也是自从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以后，随着政府的推动，滑雪的人群越来越多。 嗯哼。 但是我们从前几年的滑雪运动人群来感觉到，就是目前我们的滑雪爱好者对于自己的滑雪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心里没有点儿。 因为我们大家聊天就说，哎，你怎么样，上中级道了没，上高级道了没，就是用初级， 对对对， 中级高级道来评判一个人的滑雪水平。但是他从这个高级道是，对吧，滚下来的， 怎来 还是怎么着下来的， 冲坡冲下来的，还是转弯，还是离式，还是平式，这个其实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利用各种雪道来分别他的技术和能力，表达不是很准确。 是。 所以我们就结合北京市滑雪消费者的状况和北京市滑雪场的雪道特点，我们历经了一年的时间，制定了一个北京市大众滑雪锻炼等级标准。 嗯， 总共是1级到9级。 哦， 我们之所以定的九级的原因，也是因为中国滑雪运动还属于一个初级阶段。 嗯哼， 我们其现在的功能是应该是把我们的零基础的滑雪人群 转变为体验式滑雪者。我们基于这个目的考虑，所以我们定了一级到九级，其目的也是每个级的跨度更小一些，能更加吸引我们的滑雪爱好者去参与这个活动，参与评级的活动。 是不是有点像类似，因为我小时候学这个钢琴和舞蹈的，就像我们那个业余的考级一样， 对 对吧， 就是滑雪你的水平考级 啊，滑雪的水平考级、 嗯、对对对。这个活动的优点在哪儿呢？一个是就是说我们的滑雪爱好者通过参与这样的活动能够明白自己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因为以前老是讲中级道初级道嘛， 是， 比如我现在能达到一级二级几级。第二个也是为了充分保障我们滑雪爱好者的安全， 是， 你明白了自己的滑雪水平和能力以后，对于你选择自己适合的雪道提供一个安全保障。 是。 第三个也是为了加强我们滑雪场的安全管理，因为目前我们滑雪场的工作人员没有办法来辨别我们每一个滑雪者的能力和水平。 水平 对。 未来以后通过我们几年的实行这个考级的标准以后，我们给每一个参与考级的人都发了徽章和证书，未来我们的滑雪场管理人可以通过这个徽章来辨别我们的滑雪者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能上什么样的雪道。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方面是帮助我们的滑雪爱好者去了解自己，同时也是保护自己，另外也帮助雪场通过分辨各个这个滑雪爱好者你们的水平，然后把你们好好的来分类。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保证大家的安全。 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第二个也是规范我们滑雪市场。未来我们还要做滑雪指导员的等级评定标准。未来也是要规范中国的滑雪运动的市场，包括我们的滑雪教学行为。 那咱们这个标准大概是怎么制定的？因为有滑单板的，有滑双板的，然后也有未成年人，也有成年人。这个 我们这个标准总共分为成人和孩子，单板、双板，总共一到九级，一到四级是初级，五到七级是中级，八到九级是高级。 所以就是如果是一个未成年人的话，他已经达到未成年人的九级了，不代表他就是成年人的九级。 对对对，这个内容是有差别的。因为身体结构跟他理解动作的这个理解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儿童的级别里边更多的是增加了一些趣味性的内容，对一些力量性的内容要求不能那么高，因为小孩的身体发育还没有到。 对。 但他基础只要打好的话，当他慢慢的变成未成年人成年人之后呢，他会把之前有一些需要补的地方再去增加一些练习，太小的时候让孩子过多的练一些力量大的东西，对他骨骼发育什么还是有影响的。 但是已经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了。 对对对，他动作基础是没问题的。 这是我们级别的一个划分哈。那如果是不是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爱好者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以后，想要去这个评自己的这个级别的话，就可以去参加了？ 我们目前在北京市大约十家雪场，分不同的时段，开设了这个大众滑雪的等级标准测评活动。而且这个等级标准的测评全部是免费的。只要你在雪场参与滑雪运动，你填上相应的信息以后，我们有测评人员根据你的水平来给你进行测试， 就会给你指定几个规范动作。 对，测试完了以后现场就给你颁发我们的相应的证书和徽章。 这个大家其实今年雪季还没有结束哈。 对对。 大概有哪些雪场能跟我们说一下吗？万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最近春节期间或者有滑雪的计划的话，可以去试着测评一下。 我们目前在北京的郡都山滑雪场，南山滑雪场，石金龙滑雪场，淮北滑雪场，龙溪滑雪场等等，总共大约北京是十家雪场。 十家，还有渔阳。 渔阳 是乔波， 莲花山 莲花山， 对，石家庄，这一些雪场也是在北京来讲是，基本比较符合我们测试条件的雪场。 南边还有个大兴的雪都，等于应该是一个十个雪场，然后市中心还有个鸟巢，应该 对，还有两个 鸟巢也可以。 对对对，鸟巢初级的，因为它雪道比较， 因为我们根据不同雪场的雪道情况啊、有的雪场是测试初级，有的雪场测试中级，有的雪场测试高级。不一样的， 像应该咱们现在是南山、军都山还有石经龙是有高级，淮北好像有高级， 淮北 对、四个雪场有高级，就初中高级这四个雪场都有，然后其他的雪场是只有初级和中级或者只有初级，跟雪道情况有关，考的内容因为每个项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会建议说大概在初级或者中级的水平的话，是不是只能停留在初中级的雪道上？ 那对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雪道的难度跟这个级别难度呢它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不绝对。就是说我们这么说吧，比如说有一个客人可能从高级道上离世冲下来，但他的级别不是高级，他的级别是初级。但是呢可能我们另一个客人在初级道上已经可以做平行式的动作了，他已经能达到中级水平了。就是实际上呢它不完全是一样的，还是根据你的动作要求有关系。 实际上这个标准里边更多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对于级别的测评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它的对于滑雪运动参与的安全意识有没有。第二个我们是更多的是从它的滑行技术和动作上来考量它的标准，并不是绝对根据它的雪道的高级、中级、初级来考量的。 这个考试内容就跟咱们学驾照一样，先考交规。实际上我们那个考试也是先考的是雪场交规，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国际雪联的这个雪场安全十条，然后呢结合这个所在雪场的这个雪道条件来这个先给这个学员去讲一下这个安全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呢在考试的过程中，其实有一点像我们，我不知道大家考驾照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呀，就是我当时考驾照的时候也经历过，就是比如说这个考官说让你前面靠边停车，但实际上那地儿是有一消防栓的地儿，按交通法规是不能停车的、你要真停了实际上你可能就被毙了， 就这是坑。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这个评测中也有这类似的安排，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已经告诉你的交叉地方是不能停留的等等这些的要求的时候，如果可能在考试过程中你在这儿停留了，那说明安全意识你不够，你后边技术达到了也会这次是不过的，但是告诉你安全意识有问题，下次你再来考。 所以说就是在我们去评测之前是可以有预习复习的这个过程的是吗？ 对，就是开始我们评测流程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在每个雪场，刚才说到这个雪场里面呢，大厅里边会有一个报名的地方，咨询报名，也有这种易拉宝会把所有的级别，比如单板的、双板的、儿童的这些级别内容先给大家看，然后你大概看里边，比如说我能做到比如说三级的五项我都能做到 OK， 那我知道大概我应该是三级了，然后你填表呢就填这个初级的表格就可以了。然后你如果觉得我可能七级我差不多或者怎样，你可以填这个中级的表格，你对应的表格拿去这个工作人员会发给你对应的背心，颜色的背心，然后你去对应的这个雪道上找这个考官去来考你对应的级别。然后这个考的时候呢，这个考官会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你要参考这个级别的，比如说安全意识啊，教那个动作的一些要点，然后开始考官做一个示范，比如这个动作我给你示范一个标准动作，然后你如果每个人做的跟我都是一样的 OK， 那你的成绩是能通过的。一到五分的五分制，超过三分就是能通过，五分是满分。然后每个项目都做完了以后，然后如果都是三分以上的，那这个级别是通过的。如果某一些项目没达到的话，那考官一般建议你考第一个级别，比如说六七级没考过，那建议你考个六级， 降一级。 对，降一级。那就是然后你都能过了，那就是拿六级的成绩单回到这个领证书和奖章的这个地方去来换它对应的这个级别。 所以就是只要想去考，就是当场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对对，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就不需要像考交规一样提前拿本书回去先学习一段时间。 其实，在雪道上面给你讲，你可以很容易记住，因为都是跟你现场的情况给你去介绍的。 是是是，李主席有话要说。 因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考的目的呢，就是想把我们的滑雪的安全意识和我们的滑雪的一些基本要领融入它的滑雪过程当中。 是 啊，因为其考试不是目的，其更多的目的一个是要让滑雪者增加我们的参与滑雪的安全意识，第二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规范的掌握我们的滑雪技能， 对 滑雪动作。 所以应用还是最重要的。 没错，因为其实就像这个咱们以前可能游泳要去深水池要有个深水证一样， 对， 就是其实滑雪在以前呢没有一个对应的标准，就雪场的工作人员其实也很为难，就是说 太有点就是鱼龙混杂， 对，明知道这个人可能上去就是冲下来撞到别人或者撞到网上才能停住， 对， 但是你作为经营者，人家买了票进来，你又很难说我依据什么，对，我依据什么不让你上去，我没有依据。所以消费者有时候说那我买票我就得上去，你也不能拦着我。但是现在呢，毕竟有咱们官方的这种这个认证的这种水平呢，至少说雪场的员工也至少理直气壮一些说，但这个你的水平确实达不到， 你上去的话有危险，这是对这个雪场安全的一个角度，对客人包括对其他客人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有保证的一件事情吧。 对我们各位听友啊，今天跟各位讲到这个，现在以后去滑雪到北京的几乎各大雪场都可以做这样一个大众滑雪的评级的那么一个过程了。如果您对于这件事情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联系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哈坐镇现场，都可以随时来跟各位解答。那稍后呢，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来聊一聊滑雪。听说最近还有很多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 对对对， 稍后继续回来。 可能厮守这么一段时光，明天多么可惜都不管，就算总会有人好奇将你打量，原来你也该有一双翅膀，像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你是停在谁身旁才让心有了重量，宁愿放弃自由换一点温暖，谁说天荒地老算不得勇敢，我在你荒芜眼中看见了海洋，多么铁石心肠，只是念念不忘那颗生世世看不见遗憾，才有人义无反顾放出去流浪，心酸埋于土壤，过往都遗忘，化作一个琥珀的模样。守这么一段时光，明天多么可惜都不管，就算总会有人好奇将你打量，原来你也该有一双翅膀，像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你是停在谁身旁才让心有了重量，宁愿放弃自由换一点温暖，谁说天荒地老算不得勇敢，我在你荒芜眼中看见了海洋，多么铁石心肠，只是念念不忘那颗泪的滚烫，哪有生生世世看不见遗憾。 正月初一到初三，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万金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宇宴驾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仆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7.6，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市滑雪协会的主席李晓明，李主席，还有魔法学院的院长张岩，再次欢迎两位。 嗯，大家好，下午好，各位听众。 我们刚才上半时段在跟各位讲到的是一个滑雪界的这个大众的评级的这么一个新的测试办法，也是帮助大家去了解自己，也去帮助雪场的工作人员了解大家，从安全的角度，从这个零基础开始往正规的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路数去走，咱们再一起努力哈。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最近去到雪场，可以去参与一下这样一个评级，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对， 其实跟你去玩滑雪什么的也是一样的。然后从此以后你就知道啊，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对，而且知道自己未来应该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去练了。以前大家很多人想去学滑雪的时候，也不知道我该去学什么，该去练什么，他没个目标。 对， 这样的话有一个相对来说，大家都能做得到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是考虑不是说让大家奔着专业运动员的方向去走， 对， 而是先去提高嘛，大家。 所以2018年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哈，大众滑雪等级评定标准，先考他个5-7-8级的是吧？ 对， 最高 到中 级， 到中级其实是大多数人就可以了。 是是是。 到高级的时候，其实都是发烧友或者是练一些这个比较难的一些动作了。 啊， 在国外都没有所有人都要到8-9级，其实大多数人就是5-7级已经完全足够滑所有的雪场。 嗯。 然后去每个雪场去旅游度假，然后各种雪道你都能滑，这就够了。 对，就是这个级别，其实就是可以玩遍所有的雪场，你会有一种享受感了， 没错， 而不是成天在雪场上打滚了啊。 对对对， 他就是能享受到滑雪带来的快乐 乐趣。对对对，刚才广告间隙，李主席还跟我们聊呢，说前段时间刚刚带着一群小朋友，北京市青少年滑雪这个 滑雪队 啊，去了趟北海道 残野 啊、哦、啊，长野， 对， 他们那边的雪场体验怎么样？咱们这边的小高手们去到那儿，会不会有一些优越感？ 嗯，这次活动呢，也是去年的十月份，日本长野县的知县和北京市的陈吉林市长来了以后，共同签订的一个中日两国的青少年冰雪交流的一个协议。我们这次活动也是对于这一个协议的具体的贯彻落实，总共有四个项目： 嗯哼， 滑雪、滑冰、冰球、冰壶。滑雪呢是第一个项目， 嗯， 所以我们带着北京市青少年滑雪队的孩子十个孩子去了日本，在日本呢十天，跟日本的青少年一块儿进行了滑雪训练，并且也观摩了日本青少年的滑雪比赛。 嗯哼， 嗯，这十个北京市青少年滑雪队的孩子呢，应该来讲占据了整个北京市，应该来讲是大部分的青少年滑雪比赛里边的佼佼者。 嗯， 但是我们去了，因为日本的滑雪运动比中国发展的要早，他们在98年就举办过长野冬奥会。 嗯， 他们的滑雪的历史、滑雪的文化，应该来讲是比中国早得多。因为中国滑雪运动起步晚， 嗯， 起点高。 嗯， 中国的滑雪运动到目前为止，满打满算差不多就20年的时间。 嗯嗯， 哎，所以我们的孩子去了日本以后，跟他们一比，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不仅仅是在对滑雪文化的理解，对滑雪动作技能的掌握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也是我们有待提高的一个方向。 嗯，我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差距可能目前水平上面有一些体现，那平时大家功夫都下哪儿了？咱们这些小高手，我们这十个孩子，他们的一个锻炼的频次是多少？然后日本的孩子，他们接触雪场，他的频次是多少？ 你看，比如我们在日本长野的野泽滑雪场进训练以后，他野泽滑雪场就是他这个野泽村的滑雪场， 嗯， 他们的孩子上雪场滑雪都是免费的， 嗯， 因为他距离很近，基本上到了冬天，孩子基本上就相当于长在雪场一样。他的滑雪的频率，包括他参与滑雪运动的次数，比我们的孩子大得多。 对 啊，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更多的是在节假日， 对，啊， 或者在放寒假的时候， 对， 才到雪场去进行训练。 而且即使是寒假，可能你看寒假如果报了集训班的，有那么突击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 冬令营的， 对， 这要平时也就是 周末一天， 周末一两天 的这种， 然后能做到每周的周末都去，这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那得是家长真的很愿意让孩子在运动上花时间的，要不的话，基本上各种补课班已经占了孩子所有的周末了。 补课班可能会上到明天腊月29。 参与滑雪运动，除了你要这个经济时间上的空间以外，还有一个经济上的支持，因为滑雪它毕竟不是一个低消费。 对对对， 目前 首先你制备雪具那些 啊。 对，就需要一些钱。 嗯，但是随着政府越来越重视这个滑雪运动的发展， 嗯， 也越来越重视青少年滑雪运动的发展。 嗯， 前不久北京市刚刚颁布了将滑雪列为特长生， 嗯， 一个吧。 啊，真的， 体育特长生， 体育特长生。 哇，那这个消息因为已经公布了哈，我相信很多就是临近要高考或者中考的孩子家长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 对， 我这有点后知后觉，但是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嗯，政府这项措施的出台将极大的促进北京市青少年冰雪运动的发展。 嗯，对， 能够吸引更多的孩子，更多的青少年来参与冰雪运动。 我已经听到很多孩子适龄的孩子内心的这个呼唤了。 对，因为像特长生以前我们知道就是分体育类啊、艺术类还有科技类的。 对对对， 体育类的以前应该是一些田径啊，就是一些大家常见的一些体育项目。 对对， 像冰雪项目以前是没有特长生的。 没有， 以前每年好像我们都有家长来问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滑雪我参加个什么比赛或者什么，能有加分，或者你考到什么级别能有加分。但是呢，确实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咱们体育部门能说了算，一定是最后教委和学校来去控制的嘛。所以今年这个教委下了这个新的文件，把这个滑雪滑冰这两个项目加到体育生特长生里面了。未来在这个孩子中考考高中，还有这个未来考大学等等，这些里边呢，都有这个对应的这个区县有政策给这个冰雪项目的这个孩子有加分，然后有一些特招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 对，所以你看啊，就很多家长啊，这个经常会问说，你让孩子玩这有什么用啊？ 对对， 现在真的有用了。 对，而且趁着现在会这个 就参与滑雪的孩子还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没有至少没有奥数那么普及的话，因为那个真的是独木桥，就是可能真的有几十万孩子在学奥数能拿奖的有几个呀？ 对对对。 但滑雪还相对来说现在参与的孩子刚刚开始， 嗯， 所以还是有可能拼出个这个成绩出来的未来。 所以你们刚刚说了是中考这个时候是特别有优势的， 对对 对, 对。 中考的孩子应该是十四五岁， 对对。 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是赶得上这个特长生的呀？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咱们说刚才说到那个频率的问题了、 uh-huh. 就是在日本呢它有两部分的孩子，一部分孩子就是说所有的孩子普遍的他要研学，就是比到冬天的时候要差不多每个孩子有一周的时间是上课在雪场里边， 嗯， 就是差不多这一个一周里面全在滑雪，这是所有孩子都要参与的。那另外一些孩子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想拿滑雪当成一个特长的或者是爱好的这种，他们差不多每天我看到的啊，每天早晨六点多钟起来换上装备，在雪场还没有正式营业的时候上去训练，训练到八九点，就是雪场的客人多了，他们下来回去学校里开始上课了。然后下午到四点多也是差不多，大多数客人已经不怎么滑了，马上雪场还有一小时关的时候再上去训练，他每天大概拿三个小时的时间来练。 这跟我们当时高考考艺术特长生还是美术啊、 对对对对 舞蹈啊， 对， 包括体育特长生训练的时间是一样 的，对 的，就拿出别人的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路上的时间，因为这样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会住在这个寄宿在学校里边、拿出这些时间来去练。这个频率的话差不多这个能保证他能练这个专业技术。如果说咱们比如说所有的孩子都是每周末来一天或者是半天这种，除非你真的很有天赋，那一般情况下你要想达到特长生的水平的话，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特长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咱们这个大众的滑雪等级评定里面是需要到八九级那个水平吗？未成年人的 他这个特长生的水平不是说达到一定的滑雪的技能什么，当然他肯定要具备一定的技能。我个人觉得如果要能，因为目前只是颁布了一个这样的通知跟规定，但具体可能政府应该会制定相应的细则，什么叫体育特长生，比如应该参加什么样的赛事，或者是拿到什么样的东西一个叫特长生。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因为政府颁布这个冰雪的体育特长生的这个规定，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因为我们从2015年申办冬奥以后啊，提出了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个号召跟这个口号，如何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冰雪运动。比如北京市政府根据我们这个北京市的这个人群特点，我们制定了到2020年要有8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跟目标。我觉得政府颁布这个冰雪体育特长生的这个措施，其更多的是要鼓励和促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来参与冰雪运动。因为你去参与滑雪运动，这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是吧？你这一块时间是参与冰雪运动去了，还是说是去上辅导班去了，是吧？我个人觉得更多的这个措施的出台，更多的是鼓励和激励我们的青少年，更多的青少年来参与冰雪运动。 这说的真的我这都有点恨这雪季感觉快要过去了，没有抓住这 时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还可以再抓住。 北京的雪场还能有这么长时间吗？ 北京还有半个多月吧，还有 到雪场一般到二月底三月初左右。 对，崇礼还有到三月底吧。 崇礼到三月底还可以。 对，温度比这边稍微低一点，因为北京咱们也越来越近。其实未来可能因为办冬奥会嘛，可能北京和崇礼的联系会更紧密、更方便一些。 实际上，北京市现在参与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人群啊，越来越多。有几组数据可以表明这个，在2017年2月份北京市体育局举办的第一届北京市青少年滑雪比赛，当时在全市有240多名青少年参与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在当时的情况来讲就已经是全国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青少年滑雪比赛了，就是在2017年的2月份。在2017年的7月份我们又举办了京津冀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总共分为5站，这五站加起来总共有1000多名孩子来报名参与这个比赛。从这个参与赛事的人群来看，北京市青少年参与滑雪运动的积极性是越来越高的。 是， 北京市青少年的滑雪运动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说我们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多，孩子数量越来越多。第二个是孩子的年龄趋于越来越小，趋于年轻化。 第三个特点就是说，适合参加的青少年的滑雪赛事越来越多。 嗯， 比如我们有北京市青少年滑雪比赛，我们有京津冀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 嗯， 我们有北京市青少年滑雪锦标赛， 嗯， 还有北京市还有青少年自由式滑雪比赛，就是说赛事的不同赛事内容的丰富，能够为我们不同的孩子、不同参与滑雪的青少年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 嗯嗯嗯，我一直都会跟张岩打听哈，因为老朋友了嘛。 嗯、 我说这个什么时候我们家孩子可以上雪板？现在一岁半，明年你看行吗？ 明年就可以了，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像咱们那个正规的教学的话，从三岁。是可以正式上课了、就是上小班课那种，就是那个上学开始学了、但是呢正常的话那个到两岁多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先体验滑雪了、你像那个大家我不知道看没看前天那个就是冬奥会的单板的比赛，有一个00后的小男生，美国的 选手 拿到了奥运会金牌。 哇，00后 就是不到18岁，不到18岁。 对，没有成年啊。 对，然后这个小孩就是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从不到两岁就开始滑雪了。 嗯。 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个报道，让我觉得这个给我们触动挺大的。就是你知道丁俊晖当时这个咱们家长都说为了让这个孩子学打球，然后家里变卖家产等等一直在资助这个嘛。 是。 然后这个美国的爸爸也是，就是两岁不到两岁让孩子接触了滑雪之后，他觉得这孩子有天赋。 嗯。 然后呢把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就是都是雪场那个州。 嗯。 然后呢开始从小让孩子开始练滑雪、 嗯、 然后把他家的后院，人家家那后院也稍微大了点儿，对，就是稍微大了点儿，一个就直接改造成一个雪场了、然后就天天在后院里练。然后这么小就拿到了冬奥会金牌，这个确实是这个，你不要怕他小，没关系。这个当然，这个有个建议就是一定要专业的教学，就是不要让不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练不该他练的动作。 对，会影响他骨骼的发育。 对对对，这个 其实这个滑雪运动嘛，滑雪运动是一项需要经过正规培训的一项运动，因为它毕竟滑雪毕竟是一个高危项目。 对对 对。 第二个，从北京市滑雪协会的角度，我更加的呼吁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去参与滑雪运动。 嗯。 但是我们青少年参与滑雪运动，我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青少年通过参与滑雪运动来磨练自己不怕困难、 对， 挑战自我、融入团队精神的这种优秀的品质。 对对对， 把这种优秀的品质能够通过滑雪运动的开展养成，未来带入他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 对 他的人生产生影响。我个人觉得这才是我们青少年滑雪运动开展的主要目的。 因为刚才说到说把这个滑雪作为体育特长生里面的一个项目了以后、可能很多家长会想说，哎呀真好，这个不用让孩子刻苦的去学习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出路了。 对， 但其实你说学什么会不需要辛苦和付出呢？ 对对对， 什么都是一样的，需要努力的练习，勤奋的练习才能够练成的。 刚才那个李主席说这个磨练意志，这个我特别明显，因为前两周啊、就是咱们开始放寒假了，我们开始有冬令营嘛。 嗯， 那冬令营呢，前两周其实北京也挺冷的，但是崇礼更冷。 对， 崇礼曾经有连续两三天气温上午10点钟气温-30多度，然后六级风-30多度，你相信我们成人应该大多数人都不想出去户外运动了吧。 对呀、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当然在教练的这个保护下啊、但是他们就是我们问说你那么冷你还去滑吗？不，我们要去滑。就真的他不像在妈妈身边，如果在学校上学，真的如果-30多度，我相信没有家长会带孩子出去了。 对。 但这种时候这么大的风这么冷，孩子会在外边去坚持运动。而且其实家长也很担心，但是发现孩子回来之后，其实他的抵抗力啊，呼吸道的这个就是适应御寒的能力等等都比以前要提高，而且他意志品质比以前要很强很多。 对。对， 就那么大的风，像前天崇礼出现过短时间的16级风，您知道短时间16级风是什么概念吗？ 没有听说过这么大的风。 对，就12级以上的风你是不可能正常体验到的。 嗯， 但在崇礼前两天确实风特别大的时候， 而且你要在雪场， 对， 还有一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风力，那肯定是更大的。 对，但是呢咱们的孩子真的就是他是能克服的，以前只是大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去磨练自己克服困难这个意志品质。 嗯， 这些孩子哪怕说你未来不一定能当一个特长生或者运动员，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他一生的发展可能真的比数理化更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讲究，比如说大家在工作中压力很大或者在创业中压力很大的时候，如果你的意志品质磨练的抗压能力很强的话，遇到多少困难不这么容易的被摧垮。 对对对。最近崇礼天气怎么样？ 昨天今天才开始回升好一点。 回升。 对， 回升是多少？ 零下17、18度吧。 对，就没那么大风了，四五级风了，就好很多了。 嗯， 前两天确实太冷了。 嗯， 实际上我觉得，特别是青少年滑雪运动的开展，滑雪运动对于青少年来讲，或者对于成年人，滑雪运动最大的魅力，应该就是在他不断的摔倒、爬起、战胜困难以后，能够在雪场自如的滑行。 嗯，李主席家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也在滑雪？ 嗯，他也在滑雪，他今年16岁，主要滑，他最早是滑的双板，现在又前两年又改成单板，因为年轻的孩子，年轻人嘛，都喜欢滑单板。 单板酷啊， 单板 比较酷，对对对， 看来我也是年轻人。 对对对。 哎，我还正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单双板之间的这个就是交换， 嗯， 是容易去转化的吗？ 其实你只要学会一样，因为其实呢。 因为他们滑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啊。 嗯，我这么讲吧，比如说滑雪，我们要讲究的其实就是压力、旋转， 对， 这些控制。这些控制呢，虽然单双板你动作不一样，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把这个压力和旋转施加到雪板上，都是你的身体的作用。它是离，你比如说双板滑得很好了，它只不过是相当于把两个板子，我可以这么讲，就是两根筷子并在一起了，不就变成一个单板了吗？ 嗯， 实际上你是可以完全理解换成单板之后怎么去。我们正常比如说，连续五天的学习能让一个学员达到一个3-4级的水平，但是你比如说这是双板。那如果你再换到单板上的时候，大概你再需要1-2天也能达到一个单板3-4级水平了，就不需要5天了。 嗯， 它是数列旁通的， 它这个里边有好多融会贯通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嗯嗯，那有所谓的单板上手容易，双板上手容易，单板上手难这么一个说法吗？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把这个整个的一个训练当成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里边的话，双板在入门的时候，你挨摔的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它毕竟是平衡一些。 对，然后呢，但是双板在中级就是提高那个阶段的时候的跨的那个门槛比较高。单板呢，从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把两条腿都绑在一起了，这个很不自由，因为原来大家走路都是两条腿分开的，现在你变了一个模式，会有一点不适应。但是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它在中级的阶段的时候是其实进步会更快的。 这个可能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就是说双板学起来容易，提高不容易。 对对对， 单板就是学起来容易。 学起来难， 学起来不容易， 嗯， 对，提高容易， 对， 这就是俗话讲的， 所以其实不用特别 care 这个单双板，但是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腿以前，比如膝盖啊或者什么受过伤，就是说有一条腿的力量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控制能力不是特别好的话，就不平均。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建议你可以从单板开始学，因为双板其实我们要最终练成的就是两条腿一定要平均， 哦， 包括力量，包括控制力要平均，因为你毕竟是两个板，但单板呢是把两条腿绑在一个板上了，相当于你的主力腿，对，你的主力腿实际上是你前面那条腿，后面那条腿是非主力腿，所以呢，你可以如果有一条腿有伤的话，放在那条非主力腿上。这样的话是不影响你任何的动作。 哎，那经常滑单板会有腿一粗一细这说吗？ 那不，你学会了以后，我会让你学会正反脚的，就是 哦，两 条腿 都 可 以 当主力腿。 嗯， 对对对。 因为我买单板的时候，他那个老板都会问说你主力腿是哪条腿？ 对对。 他还有那个就是雪的那个固定雪鞋那个 角度， 角度 对固定机器的角度是要调的，对， 嗯， 左右脚的。所以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要测试一下你哪条腿更就控制力更好，更有力。 嗯。 如果说这个左右腿力量都差不多呢，你比如学双板完全没问题，但是我们也遇到过，就是跟人说，哎呀，我腿受过伤，能学滑雪吗？然后确实一问的话，他可能韧带啊等等受过伤，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建议他拿那个受过伤的腿呢做单板的非主力腿，但是他进阶的话会容易一点。 哦， 这小经验吧，给大家分享一下。 明白，明白，明白。最后还有一些什么在滑雪方面的小 tips 要分享给我们，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李主席这儿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其实这么说吧，因为一个雪季呢可能就这个3-4个月的时间。 对。 其实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想冬天的时候多参与一些滑雪，想这个雪季有进步的话，进雪季之前的时候稍微恢复一下体能。如果你平时不怎么健身跑步的话，稍微跑跑步啊，做做蹲起啊，把体能恢复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常受伤的阶段一般都是雪季初和雪季末这两个阶段。因为雪季初呢，你可能身体状态还没进入到一个这个长期运动的状态的时候， 对， 是控制力会有限。雪季末呢，往往是可能你滑了一冬天了，然后开始疲惫了。 嗯， 而且呢，技术随着这个滑了一冬天有提升的时候，可能练一些更提高的动作的时候，这个 体能又开始下降了，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雪季初雪季末一定要谨慎，然后在中间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在对应的这个专业教学的引导下去提高自己的技术。 嗯， 这安全第一是我们一直给大家去提这个提建议的这个地方。 然后防护的方面，我今年因为隔了两年没去雪场嘛， 嗯， 今年去雪场发现大家这个对于头盔的意识已经很强了。 这是咱们这个体育局给这个雪场下的安全规范里的强制要求。 我觉得这非常有必要。 这是在今年那个北京市体育局制定跟颁布了滑雪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因为中国的滑雪运动在一个初级阶段嘛， 嗯， 所以我们就是首先要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安全。 对， 参与滑雪运动应该是带来快乐享受的一项活动，嗯，哎，不能因为我们的不能因为伤害所以给消费者带来伤害。哎，所以在这里也是建议各位听众在参与滑雪运动的时候，第一要购买保险，第二要选择与自己能力和水平相适应的雪道， 嗯， 第三个要遵守滑雪的安全规则，来安全规范的享受滑雪带来的乐趣。 嗯，但是我还想说的一个是护具，嗯， 对，头盔护具， 对， 就是在穿在里面的那些护具，嗯，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没那必要，我不怕摔，没事儿。我觉得这个还得需要再多。 护具是两个层面的要求，一个是头盔也是护具，头盔现在是咱们法规已经强制要求了。 对。 然后呢，像你说的穿在里边的护具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双板教学是头盔必须戴的，单板教学是头盔护具都必须有的。 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有人说了，说我不摔，我不受伤。但是你还有别人有可能撞你呢。 对呀，啊， 对，护具其实保证的是你哪怕自己滑得很好了，万一有别人撞到你能保护自己。 是所以安全依然是我们所有说到这么多说这么多内容以后最先和最主要要提醒大家的一个一个基础，也是你能够更快的去进阶的一个保障。 没错没错。 所以再一次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环球旅行家，谢谢李主席，谢谢张岩。 好， 也希望这个雪季可以有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你们的这个评定，感觉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然后去了解自己滑雪的这样一个程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也感谢主持人， 谢谢你们，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明天见。 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装饰，电竞狂欢月全面开启，庆中庆超强折扣限量送，实打实省钱装修不是梦，详见店内活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